谁在那里？

红包戳，祝福旁敲，戳戳一戳我再戳，戳不着真心语。泪聚耳，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。雨起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冲。竟引得摧枯拉朽，公完待。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履历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再请听金韵桂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问起呀土生，他在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无福地间，欢要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东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多一阵，一阵血很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 指望他念儿女之情，偶尔然才透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遇乱子路急，本是个一世通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飞燕不把人问，往昔同体无比一足啊，我依然拖穿了一战，有心相救和往西逃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，往西逃被他骗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念西望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守山寺门安稳，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全家给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我记本要告诉人啊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我的妹妹 饮酒归你咋咋我的苦命的秘密 起了边， 单忘啊，李铁子做大官员，请一个大北京的苏贞，去把我的名姓名言，不是自甘自杀。 听众朋友，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